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应酬这种事对于傅振来说是很麻烦的，本来他也很少会牵扯上，书记员本身涉及这种场合就相对少，何况他也从来不是冒头引人关注的那个，他只是倒霉在认识了新建。还在两人相识之初的时候，他曾经忍不住吐槽过对方： 来，你做事就不能稍微低调一点吗？非要搞得很大风大浪才肯罢休。 那时候新建对他的回答只是扬了扬眉。 低调是什么意思啊？ 性格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，哪怕是时间的推移让新建比之以前确实成熟老练了许多，也难以撼动他根深蒂固在骨子里的那股劲儿。不需要说话一样会成为其他人注意的目标，所以傅振次次都是被连累的那个。自从他做了检察官，会自然就多了。以前很多交流会和系统大会傅振是不需要参加的，现在全部都得跟着，何况因为新建的关系，他在系统内部被人提到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有时候想避都避不开。一般会议都是一开就将近一天，晚上结束，理所当然的就是会餐。傅振真的是故意选了一个最偏僻的位子，趁着新建被大检察官拖走去谈话，他溜边找了一桌看着最陌生的。这种场合他能离新建多远就离多远，扯上就没好事儿。上次一起来开会就被检察长甩了一个很刁难的案子，连着一个多礼拜差点熬死他俩，所以他这次学聪明了。桌子挺大，坐得下十几个人，但是他这桌三三两两的只有几个人，都还是女人，有两个彼此认识，一直在交头接耳的聊天。他坐在最内侧的位置，右手边有位很安静的女士在看自己的手机。傅振给自己倒了杯饮料，视线扫了一圈，觉得此处的地理位置实在是不错。现在距离会餐正式开始还有点时间，演讲台上放了一堆东西，可能一会儿还有抽奖。新建就站在主席台的旁边，跟两个检察长在一起，旁边不远的地方是赵鹏志，大概又是在说案子，表情都挺严肃。一个人有点无聊的这么待着，大概十几分钟之后，逐渐这桌也坐得七七八八了，到最后这一桌就只有一个男人坐在傅振对面，也戴着个眼镜，偶尔两个人视线撞上只能尴尬的笑笑。两个男人坐在一堆女人里面是有点别扭，但是傅振两边都坐了人，他就算想换也来不及了。宴会厅的灯开始变暗，大概是要开始了。傅振趁着最后的机会稍微站起来找了一下新建的位置，结果发觉前一排的三桌上似乎都没有，觉得有点诡异。他皱着眉坐下，正想发信息，就听见那边主持人说：欢迎刚刚荣获优秀检察官的新建致辞。下意识地挑了挑眉，他看着新建站在聚光灯下面，表情一如既往的嘚瑟。应该说有这个环节他并不意外，白长明的案子最后虽然不是他主诉，但是显然新建这个名字已经在系统内部无人不知了，这种场合肯定是要拎出来展览一下。新建的发言很简短，其实都是些官方的场面话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他视线不动声色地扫了一周，等到发现傅振时非常细微地笑了笑，早就猜到了傅振今天会跑到犄角旮旯里窝着。发言结束，他下台的时候被拉到了最靠近主席台的位置。傅振端起饮料喝了两口，视线被桌上的菜拉了回来。无论如何菜看着都还不错，因为这桌本来也比较靠边，也不注意是谁先动的筷子，反正陆续的就开始吃了。傅振意思意思的冲旁边对他示好的人笑了笑，跟着也开始解决自己的民生问题。吃到一半他才搞明白，原来这桌是家属桌。他本来还奇怪，虽然他对认人不太在行，但是这一眼扫过去连一个面熟的都没有，确实有点不太符合常理。 直到他对面的那个男的被他认识的一个检察官叫过去，然后两人一起过来敬酒，他才搞明白这桌人都是什么身份。一时间他似乎变得很突兀。但凡这种会餐，最后都是互相灌酒的时间。所谓的联络感情，基本上都是靠酒精来衡量的，就算你不想去跟其他人喝，也肯定有拽着你不放的。复制做得太靠里了，想闪人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都是家属，所以很自然地成为了同事之间开玩笑的目标。他眼睁睁地看着大部队冲着他们这桌就过来了，心里无奈地苦笑，觉得自己这简直是自找的。不出任何意料，还没走到跟前，就有人喊了一句： 哎，这不是复制吗？ 他旁边的那几个女的也在朝他看。 我说，你怎么跑这儿坐着了？怎么，真是彻底想要变家属了？ 说话的是分院的旧同事，平时就喜欢拿他和新建开玩笑，虽然并不知道他们的关系，但是这种所谓的夫妻论也实在是公开的调侃语。躲不掉，复制只能站起来： 我不知道这桌是安排给家属的。 他话刚说完，那边检察长他们也过来了。 复制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 后面跟着的就是新建，看见复制被一群人围着问，他微微往前走了两步，然后笑了笑没接话。 你小子该不会是为了讨酒吧？ 这句话是旁边的赵鹏志说的，话音一落，众人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立刻有人嚷嚷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还没等复制开口，一杯酒已经端到他鼻子跟前了。 先自罚三杯再说。 他这是招谁惹谁了呀？觉得有点哭笑不得，复制只能碍着面子接过酒杯喝了三杯，幸亏这杯子不大。他干完了，其他有人叫好，有人起哄，不知道是谁在后面提了一句： 刚才新建上台了，怎么能把复制落下呀？这也是个英雄啊。 立刻就有人跟着凑热闹： 没错没错，应该让复制也讲两句。 复制开始觉得头疼，检察长笑眯眯地站在他对面，还端着酒杯，虽然没开口，那意思明显是怎么着你也得表示表示。新建这时候才开口压了压： 复制本来就不怎么能喝，我带吧。 结果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旁边声音更大了： 新建，你不能这么抢风头啊。 哎，就是啊，明明大家要看复制的，你别凑热闹啊。 好意也被曲解成另外一个意思，新建还来不及说什么，突然有人毫无预警地插嘴： 复制，你会跳舞？ 这话说的复制和新建两个人都愣了一下，看过去发觉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缩在人群里的曹峰。要不是现在这个场合不对，复制大概手里的酒杯都要砸过去了，表情大有咬牙切齿的架势。曹峰说完，很多人都很意外： 什么我啊，国标啊？ 有人开玩笑的跟着瞎嚷嚷。曹峰对于复制的表情一点压力都没有，径自笑了笑，故意扬高了声音： 他是跳街舞的。 这一下连新建都皱眉了，他询问的视线转到对面复制身上，后者一脸的无奈，但是一直没有反驳，这时候多说多错。见他没否认，连检察长都来了兴致： 复制，你会跳舞的话就来一段。 这个会餐本来就是年末了，大家开心聚一聚，台上还专门请了歌手过来唱歌，能有段真人秀倒是挺新鲜。检察长这么说了，附和的人就更多了，一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扯到了这边。复制皱着眉，眼见情况不可收拾，最后只能放下酒杯，难掩尴尬的咳了一声： 那我就随便跳一段吧。 再矫情就显得有点尴尬了，他刚一答应，就有人跑到主席台那边去弄音响，还有人特地问了他一句： 哎，要什么样的音乐？ 复制站起来从座位里挪了出去： 随便吧，节奏感比较强的就行。 好不容易从人堆里挤出来，他往舞台那边走的时候，新建就跟在他旁边： 你会跳舞？ 新建这句全是好奇，复制只能翻了个白眼： 我很久没跳过了，大学时候玩过一段。 曹峰知道也是因为曾经在大学看过，这笔账他过后肯定要跟那小子算回来。在心里恨恨地数落着曹峰，傅志在 CD 堆里随便选了一首，然后摘了眼镜才上台。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傅志的性格比较偏静，就是做任何事都漫不经心的，常年的处于犯困的状态，开会从来不发言，任何活动都没见他冒过头。他跳舞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，包括新建。他几乎是用诧异的表情看着傅志一脸坦然地站在台上，一直到音乐响起来，像是被附身了一样。伴随着节奏舞动的肢体，陌生的完全不像那个跟他朝夕相处的人。无论是随着音乐微微改变的表情，还是带着点煽情和动感的舞步，新建几乎是看傻了。曹峰不知道什么时候挨到了他旁边，笑着调侃了一句， 学长的舞在大学的时候相当的出名。 那时候傅志还不是现在这种性格，很多人在看过他的舞之后都是直接拜倒在他的舞步下面。新建拿着杯子的手稍微用了几分力， 他以前经常跳， 这是我看到的第二次。 在学校的那次还是为了给一个活动筹款，曹峰笑着喝了口饮料。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见了。 舞台上傅志跳得很专注，没有尴尬，也没有勉强的痕迹，他几乎是很投入地融入在音乐当中，有一些动作的尺度甚至大到底下不少人一个劲儿地鼓掌。本来就很好的身材在舞动的时候勾勒出的曲线非常的性感，哪怕只是最简单的制服西装也完全展现出了一种不同平常的气场，实在是个意外的惊喜。一曲舞罢，还有人看得没回过神，满场安静了很久，直到傅志重新戴上眼镜下台的时候才传来了震天的叫好声。他尴尬地挠了挠头， 唉，太久没跳了，生疏了。 有几个在院里和他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凑到他跟前吃惊的称赞，旁边的赵鹏志也笑着点头， 哎呦，你可太会藏了。 新建看着傅志被一群人围着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没有想到他舞跳得这么好，甚至有几个女的直接不客气地说要把他这段舞放到网上，估计不少人都会爱上他。傅志抽空往新建那边看了一眼，后者一脸的不爽，那表情直接的，甚至不加半点掩饰，忍不住傅志笑了。他冲着新建微微抬了抬下巴，眼角的笑意里带着少见的得意。不过两个人没来得及说话，傅志就被其他人拖去喝酒了。本来还肯放过他的人因为这段舞都来了兴致。曹峰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新建，不重不轻地感慨， 这才像本来的学长。 新建只是眯了眯眼睛，转头看着曹峰，然后嘴角弯起了一个弧度， 他本来是什么样你永远没机会知道了。 说完这句意有所指的话，新建也跟着绕到一边去应酬其他人了。曹峰看着他和傅志分出两方被拥簇起来的背影，过了很久才笑着摇了摇头。这两个人明明各自的性格都如此的强势独立，却诡异地走到了最后。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或许外人根本无法了解，新建甚至最初根本就不是玩的，从没有想过生活中将来与自己分担一切的会是跟自己一样的男人，不在预计之内，不在计划之中。但是谁又能说这种意料之外不是注定的呢？随便倒了杯酒一饮而尽，曹峰相信这两个人一定是可以幸福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并且愿意为了这份追求而做任何努力的人，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，而这种幸福是值得人去祝福的。一直到会餐快要结束了，傅志感觉到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拿出来发觉是新建的短信， 回家单独再为我跳一次吧。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充斥着新建特有的那股占有欲。傅志笑了一下，回了一个字， 好。